有的花儿你最美，受了伤别伤悲，别让泪珠湿花蕊。你应该知道你是那样美，谁都会为你心碎，别再抱怨爱太累，真爱能有机会。即使告别了春天阳光，你依然要开放，别害怕别犯傻，别轻易剪去长发，我会站在你的身旁，给你依靠的肩膀。别说话，微笑吧，回头是灿烂的夏。我默默地祝福你，感觉到了吗？海角天涯，哪里不是你的家？别怕别傻，哪里都能开花。